我告诉你，你跟他离了算了，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吧。 你胡说！ 哦，对，哎呦，我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， 怎么样？ 哎，他是一只母老虎，你和他在一块你能受得了吗？ 他心地善良有点多， 他太了解我。 我告诉你，哎呦，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？哎呦， 我告诉你，你想开一点，世上仙女多的是，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吧。 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不要，我就不要。 我为有这样的爱妻，我感到骄傲， 还有自豪。 哎，真够哥们儿！ 哎呦，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子！ 哎呦，哎呦，还是窝囊废呢？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。 我们男人的事情，你少插嘴。 你少在那跟我耍男子汉那一套，你们离婚我判定了。 好啊，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。 阿兰是马王爷， 领会精神。 来了， 马大人了， 那你 救命啊！ 那你在 不 在？不行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。 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我 今天谁拦我打谁。 哎呦， 怎么样？ 你喝酒了？ 我喝了怎么样？ 我还要抽烟 啊！ 对，不喝烟不抽酒，白在世上走。 好啊，你 谁呀？ 我爸，我阿兰心脏不好，你想把我当寡妇呀？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？ 我不要，阿兰，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，我就要你，阿兰。哎。 亲爱的，我向天发誓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。家庭事业两不误。 那咱们回家吧。对了，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。 不要，快把我扶起来。小菜还是我来烧。 你们还离不离呀？ 你才离呢。 对不起， I'm sorry。 对，我们阿兰说了，你要再提离婚这茬，对不起了，我们骚扰你们一家子。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郭达、蔡明、杨新明表演的小品《婚姻变奏曲》。舞台上，郭达是经常被蔡明欺负的受气包，生活中郭达也习惯经常被蔡明开玩笑。比如蔡明过生日，郭达送了一束鲜花，蔡明就会说：“从别人家的花园里摘的吧。”要是别人听了这话，准会不高兴，可郭达会笑着从兜里掏出发票，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好了，春晚红人、著名小品演员郭达的小故事，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最后为您带来的是阿牛的《桃花朵朵开》。本期的百年笑声到这里就要和朋友说再见了。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枝头鸟